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，情动黄昏。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，惊险刺激龙车体验，炫酷奇幻恐龙山，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货比三家不吃亏，10月7日至8日，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，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，汇集各种价位、各种级别、各种品牌，100多台精品二手车，海量车源，尽情挑选。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-8699。 959资讯快报。 8月31日。涿州市召开市政府8届14次常务会议，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出席，邀请市人武部政委樊海波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爱军、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列席会议。会议由市长陈宇主持，首先进行会前学法，随后会议研究了涿州市中心城区、京石客运专线站场新区、高新区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，以及松林店经济开发区市政专项规划等有关事宜。会议指出，针对市区交通拥堵问题，交警部门敢于担当，积极主动想办法谋对策，建立长效机制，同时要继续巩固三车治理成果，规范交通秩序管理，加强绿色低碳出行宣传。会议强调，要进一步加强民生事业建设，完善基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办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、人民满意的医疗卫生服务事业。8月31日，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长碰头会议，听取工作汇报，对全市经济指标、园区工作及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分析总结和安排部署。市政府班子成员出席会议，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。陈宇指出，当前涿州市整体经济运行状况良好，下一步工作中要把教育迎国检、双贷、集中供热、环保风暴等重点工作牢牢抓在手上不放松，确保各项工作按照上级要求和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，各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和协调，高度配合，推动工业快速健康持续发展。陈宇强调，当前全市各项工作已进入冲刺攻坚阶段，要增强纪律性和忧患意识，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，进一步坚定信心，主动作为，要切实发挥领导带头作用，齐心协办，鼓劲加压，推动本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，向市委市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 让城市更文明，让生活更美好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仙头客栈， 仙头客栈， 仙头客栈， 仙头客栈，仙头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啦！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仙头客栈开门喽！ 时间流 谁的身影影响我什么，有谁安静默默让我惊心动魄，窗口长眼睛说不定拍下来那只光波。我坐在这里 北京时间的17:08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先偷客栈哈、啊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听到了这首歌，来自林忆莲的《我坐在这里》。嗯，你在哪里呢？在路上堵着吗？还是很畅通的呀？我在先偷客栈等着你们哈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先偷客栈”。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九月份了，今天是9月4日了，一个收获的季节了哈。那么今天呢也是周一，也祝所有听众有一个愉快美好的心情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。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呢30度，最低温度19摄氏度，西南风3级，空气质量呢是凉。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3和8，也请所有听众呢安排好出行计划。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听众，早晚温差很大哈，一定要注意多添加衣物，不要感冒了。像我这几天啊，就是嗓子也发炎，然后扁桃体也发炎，可能是有点感冒了哈。也提醒所有听众，一定要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像我一样感冒了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李玖哲的《刚刚好》。今天啊，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哈，不是说这个大鱼大肉的，是说呀，一家网红的牛角包的店。 某某说啊，这家店呢一天能卖1000个网红牛角，从亚运村一直火到三里屯，想吃到还得拼人品，你要去晚了就没有了。牛角包的款式多的让人眼花缭乱，就是你到店里啊，光看那些图就已经让你欲罢不能了，太多种了，而且呢各种各样形状的，尤其啊是他们家的这个招牌更是屡屡的刷爆朋友圈啊，据说来的人呢没有不买的，他就是有的人啊避之不及，闻风丧胆，又爱又恨的榴莲牛角包。嗯，我们平常吃的牛角包啊，可能很在很多这个蛋糕店都有卖，就是那种原味的很普通的，而他们家这个牛角包呢有很多有夹心的，比如说巧克力的，榴莲的，哎呦这个榴莲呢真是里面满满的榴莲的馅儿啊，呵呵，看着我都特别的想吃，而且榴莲味特别浓。说呀，写这些文章的这个小二呢，说一大早就去了，就是为了这个榴莲，终于没让他失望。果然，这家牛角包为什么这么惹人爱了？说呀，最霸道的口味有 N 种口味的牛角包，有白的、黑的、经典款、巧克力的、榴莲的、香草的，等等等等，绝对无敌。哎呦，是啊，各种各样形状的，然后各种各样颜色的，然后呢也会有这种不同的形状啊，有我们吃那种最普通的牛角包，还有半圆形的，还有这个有点像三角形的哈。而且呢说他们家呀还有必点的两款，就是榴莲的和牛魔王。那么一会儿貂蝉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哈。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啊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有没有一家你经常吃的蛋糕店特别好吃的，来推荐一下呗。或者说呢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来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在客栈里面来告诉貂蝉，会第一时间的放给你听。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。

飞机转身就来到沙漠，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就感到海阔天空。阿里波的吉他的扫帚传说在他魔幻的小宇宙，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点上游走，就等于有了所有。 来自伍思凯的《爱的钢琴手》哈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先偷客栈哈，我是貂蝉。刚才一位听众，你叫什么呀？不不不，希望给他的两个宝贝女儿点一首《亲亲我的宝贝》哈。好，稍等一会儿，这首歌来放给你听，也放给你的两个宝贝女儿来听哈。稍等，我们继续来说刚才介绍的这一家牛角包的店哈。刚才说到了有最霸道的口味儿。有两款是必点的，是本店的镇店之宝。第一个呢就是匠心榴莲。哎，我想问一下所有听众哈，你们喜欢吃榴莲吗？哎，有喜欢吃的话呢，来我们这个客栈里面给我留言，留一；不喜欢吃的留二。我看这一段节目过后哈，是喜欢吃榴莲的多还是不喜欢吃榴莲的多哈。说啊，这个绝对是抢手的招牌口味，奶油和新鲜的榴莲混合，入口即化，味道浓郁呢但不腻，让人一口气就想吃掉十个。其实说实话呀，貂蝉是吃不惯榴莲的，但是呢我可以吃，我能吃，但是我吃不了太多。说啊，就算不爱吃榴莲的小伙伴呢，我相信你也可以接受并爱上它的。第二个呢是牛魔王，如果说榴莲是招牌款的话呢，那这款就可以称为明星款了，看着就不一般，个头比别的都大，金光闪闪的，外皮比一般的牛角还要酥脆，吃起来还有淡淡的黄油的这个香味儿。这个形状我怎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呢？像一个锁头。就是可以拿手攥着哈，哎，这也是蛮新奇的。据说呀，牛魔王的制作过程相当不一般了，将法国进口黄油慢慢的揉进面团，才能有这么闪亮，呈现出金黄闪亮的外表，以及里面有这么多层的纹理。哦，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，哎，金金黄黄的，然后这个外皮儿非常的酥。嗯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哈。说呀，他们还有第二个特点，就是满满的都是馅儿。馅料足不足呢，还是让你们自己来感受了。一掰开全是馅儿，皮儿很薄很薄，馅儿真的很多哈。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外酥里嫩，外皮儿酥脆的，稍稍一碰就能成渣，但里面呢又是异常的松软，口感呢是特别的地道的。哦，一掰呢这个外皮儿就已经就是碎成渣渣了，然后里面呢真的是好多好多的馅儿啊。能把牛角包做的这么地道呢，在北京是屈指可数的。而这家店就是北京唯一一家牛角包的专门店，他们家呢只做牛角包，叫牛角村，在北京呢大概有四五家店吧。如果想吃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自己查一下离你们家里比较近的这家店哈，叫牛角村。嗯，说啊，一进门就能看见全开放式的厨房，与面包师呢可以近距离接触，满足你的一切制作的好奇心。刷蛋液、挤奶油、进烤箱都可以全程围观的，食材好不好你一看就知道了。他们家用的都是呢高品质的进口食材，适当乳脂含量动物性黄油及奶油，反复斟酌的黄油含量的黄金配比，还有优质的健康谷物及坚果提高风味，还有古法纯手工这个揉制面团，低温长时间的自然发酵，带来高温水量的松软口感，

一首非常嗨的歌曲啊，来自张惠妹的《三天三夜一点都不会累》哈。嗯，也希望所有听众哈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，每天的堵车呀、不堵车呀、开心呀、不开心呀，都一定要感觉一点都不会累哈。都说了，心情好，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美好，对不对？我们继续来说这一家店哈，这家牛角村。说呀，这里面的面包呢，均为酵素面包，没错，就是有助于消化的这个酵素。好，那个烘烤之后的面包中有独有的这个素，酵素，在提升风味与口感的同时呢，能帮助消化与营养的吸收。所以呢，肠胃不好的可以多吃，还能调理自身的肠胃呢。好啦，我先不多说这些，来给大家挨个介绍牛角包哈。说第一站呢是最最最经典的牛角包了，一定不要错过哈。嗯，值得说的是这个枫糖黑牛角，嗯，的确是黑色的。这里面团里面加入了竹炭粉，外表看起来太炫酷了，里面夹的是呢法国的铁塔奶油，上面撒着杏仁碎以及枫糖。外表酥脆，里面松软，哦，真的是黑色的，然后里面夹这个奶油，看样子就非常好吃的样子，已经颠覆了我对牛角包的认识了。对我的感觉，牛角包就是在各种这个蛋糕店里面在这放着，没有人去买的，反正我是一直都不喜欢吃，直到我看到了这一家店，有机会的话呢，我一定要去买几个牛角包去尝一尝。继续的这个呢叫流心蛋黄牛角，外表看着很普通哈，里面却大有文章，塞得满满都是蛋黄和奶油，吃起来很像奶黄流沙包的感觉哈，微甜微咸，奶香味十足，超级棒哈。而且呢这个馅儿也是超级超级多哈，皮儿很薄很薄，然后里面都是这个蛋黄和奶油，哦，而且是这个黄黄的蛋黄和奶油，感觉吃起来这个哎呀好满足，好有幸福感的感觉。继续的这个呢叫杏仁牛角，外面包裹着满满的杏仁片儿，柔韧的外壳，但超级这个酥软，有的入口即化的感觉，完全颠覆对牛角包的印象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整个吃完完全不会有这个很寡淡的地方哈，嗯，真的是满满的一层的这个杏仁儿，然后里面是牛角包，哇，而且呢很松软很酥脆的感觉，嗯，如果喜欢吃牛角包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这一家店哈。继续的这个呢叫独角兽，这个也算是牛角的一种了，不过呢显然是个像是个变异的品种，跟牛角相比这个造型是个大鸡角的感觉，分量呢可确实够足，吃起来也很脆，更有嚼劲儿。继续说到这个呢叫珍珠糖小牛角，哦，真是好袖珍啊，这个呢是这家店里最 mini 的牛角包了，上面撒着珍珠糖，萌萌的感觉，没人拦着我能吃进去一篮子，确实好小，感觉一个大概能有5厘米的样子吧，然后上面撒着这个珍珠糖，嗯，但是不知道这个里面有没有馅儿哈。好了，先说到这些哈，一会儿呢继续给大家推荐这一家店的其他好吃的，也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，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，或者说呢来跟貂蝉说一说，你有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好吃的吃蛋糕的店铺呢，也可以来告诉我哈，我也会第一时间的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古巨基的两小无猜。 去适应，寒流哪怕 改。麻痹了，我也快乐。凌晨来电，我跟你胡乱讲。我的真实工作，说到与睡觉，不知不觉。惊世偏心，你改写惯例，愚钝到迷乱到，乐意让青春荒废，小小空间都珍贵，天空海阔不足以代替。

念在恋爱吧，我在哪里，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。你以为带个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，当我建议最好写妈妈不会用功读书，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，不像你说说要教你用功读书。妈妈传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的收着，因为母亲到时我也告诉她我还留着。对了，我会遇到我总能帮，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，同学未来是你爸爸。情歌，因为再不需要开始准备唱吻别。 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，欢迎回来先偷客栈。好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继续来说说刚才那一家店哈，还有很多值得推荐的，我觉得一定有必要跟所有听众来说一下啊。这个叫流心芝士蛋挞，哇哦，这个看起来一定是非常有食欲的。还有怀旧号角，有三种口味的，是我们小时候常吃的那种奶油卷，有巧克力的、原味的，还有榴莲的。他们家还有金山乳酪，也是他们家的网红糖，也说特别好吃，是来店里都值得买的。还有奇味方砖达克瓦兹，哎，这个达克瓦兹呢是一款很软很甜的小点心哈，说这个要配黑咖啡感觉会很好吃的样子。还有马德莲，还有阿帕雷蜜枣等等，很多很多好吃的。说呀，在北京呢有很多店啊，有三里屯店、北辰店、望京店、蓝色港湾店哈。如果喜欢吃的朋友呢，一定要去尝一尝，看看这个四家店哈，哪个离你比较近一些呢，一定可以去买几个尝一尝，看看到底有没有说的这么好吃。刚才听众，我的一位朋友浩哥哈，说祝貂蝉生日快乐。对，没错，今天是9月4号哈，是貂蝉的生日。哎，今天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哈，说当这个人，当你开始怀旧的时候啊，就代表你已经老了。可是我觉得我还年轻啊，有时候经常会怀念自己上小学的时候，上初中，上大学的时候哈，以至于现在参加工作了，非常怀念以前的时候。但是呢，希望自己永远都18岁哈，也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越来越年轻。但是啊，刚才貂蝉也说了，我们要有一颗年轻的心，每个人都有一颗拥有18岁的心的话呢，不怕你，就算你活到60岁，也一定会很年轻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么节目最后呢，把这一首孙燕姿的《完美的一天》哈，来送给所有的听众，希望你们，刚才也说了，开心呀，不开心呀，难过不难过，工作还是生活，我们都要开开心心的去面对每一天哈。把这一首《完美的一天》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，祝你们天天开心，下班啦，开开心心的回家吃上一顿晚餐，拜拜。 什么？